购买这个公寓，目前的主推的项目都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类型的项目呢？比如说是现房的还是期房的等等，各有什么优势呢？ 明白。在马来西亚目前来说，如果说选择房产的种类来说呢，比较丰富啊。我们可以选择别墅，也可以选择现房，也可以选择期房类的公寓。当然了，首先要看你的投资的目的。如果你希望在马来西亚长期居住的话，那当然选择别墅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以投资作为主要的考虑方向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选择期房的公寓。选择期房的公寓，因为呢你房子要出租嘛，要出租的话，那就市中心的房产肯定来说出租更容易，出租回报率会更高。第二个来说呢，马来西亚的期房呢有一个和我们国内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它首先交的房款只需要总房款的20%就可以。交了20%以后，这房子就归您了。然后根据你的工程建造进度来逐步的付剩下的房款。一般来说，我们的全部的付款周期在5年，也就是说我们在马来西亚购房是一个5年无息分期付款的这么一个步骤。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一个楼从地上开始往上盖，盖到5层的时候，开发商会找政府来验收，验收合格这5层，然后开发商只能向我们客户收这5层的钱。然后他再往上盖，盖到10层的时候再验收合格以后收10层的钱，最后全都盖完了，交房给您以后，还有一个2年的质保期。这2年的质保期里边，房子如果有任何问题，那开发商是负责免费修缮的。过了这2年质保期以后，我们才会把最后一笔房款付给开发商。所以说他从法律的角度上来说呢，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利益， 资金的安全。 是的。 好，刚才您去介绍了一下在马来西亚购买期房公寓的流程，以及如何来保证购买期房公寓的这样一种资金的安全那么最后呢，先请您跟我们分享几个案例吧，来介绍一下在马来西亚目前投资的客户大概他们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另外呢，他们投资的房产又是哪样一些类型。 在马来西亚目前来说，投资刚才我们介绍过，就是还是以投资回报为主。考虑投资的客户会更多一些。因为马来西亚呢整体它的房价低嘛，租金比较高，成长空间也比较大，所以投资属性呢会更强。但是也会有一些客户会有这种自住方面的考虑。比如我们有一组客户在吉隆坡呢购买了一套67平米的两室一厅。那在北京来说，我们刚才说过，他因为没有公摊嘛，所以它是67平米的净面积。那这样呢，两室一厅呢，相当于一个北京80多平米、90平米的房子了。所以它属于一个标准的两室一厅。那购买完以后呢，他的考虑就是他孩子未来要在吉隆坡的国际学校去上学。因为吉隆坡呢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国际学校。那在我们这个 KLCC 区域，就双子塔，以双子塔为核心，4公里范围内有5所非常非常好的这种国际学校。那它的国际学校的价位呢也比我们北京的国际学校要低大概1/3。也就是说我们在北京的国际学校，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上学的话，每年学费大概在30万人民币。在吉隆坡的话，你的学费大概只有10万人民币。是北京价格的1/3。而且它的质量很好。我们举例子，这个孩子他上的花园国际学校。这个花园国际学校呢，孩子毕业以后考世界前100的这个大学的比例啊，能够占到60%。所以有很高的比例去进入到世界最好的大学。那我们中国孩子呢，这方面考试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也比较聪明，所以很大比例我们的孩子能够顺利的进入到世界前100的大学。所以吉隆坡的这些国际学校呢，被很多家长认作为一个很好的前往国际一流大学的这么一个跳板。同时在吉隆坡我们去学习和生活的时候呢，还能够让孩子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中文的传统和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所以说未来孩子成长了以后，他又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又能够很好的保留我们的这种中文的环境，中文的这种语言水平。所以我们这个家长来说呢，他最后就是让孩子来这儿上学，然后为孩子去买了一套房子，妈妈呢在这儿可以为孩子去陪读。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但是这种比例来说，在整个投资吉隆坡的比例来说，相对来说还是小部分。主流的还是以投资为主。 还是以投资，然后等待未来升值，或者是寻求这个出租的回报率为主哈， 是 一些投资的客户哈。 是的。 感受世界都市，